有寂寥的心情，只有你给我温暖怀抱，不知道哪个角落里刻着你我的名字，在那个寒冷的季节，所有的人都逃避风霜，只有你陪我一起唱歌， 享生活，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可以挂在耳朵上的空气净化器，最近看过太多这样的新闻， A 城市雾霭天气变毒气， B 城市 PM 空气污染指数又升高，这时想去超市买个东西都要变得小心翼翼。如果把家里的空气净化器带出门又不大现实，怎么办？来看看三 C 潮流生活馆推荐的这款爱养便携空气净化器，它看上去就像个时尚的挂式耳机，戴上它之后，净化器净化出口就正好对着嘴巴和鼻子的呼吸处，一对一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空气，而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内置的空气维生素，滤芯能有效过滤空气中的烟尘、PM2.5 和异味气体，而净化器则是负责释放负离子，在鼓风机的作用下将负离子和净化空气吹向你的口鼻。测试结果显示，在距离爱养出风口位置15厘米处，负离子浓度大约在2万个每立方厘米，以后咱们每深呼吸一口，就跟走进了森林氧吧一样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是你，而我不是我。

行，和音乐去旅行。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

证，带着呢，安全带扣好了，目的地爱车宝典，出发。 油表读数忽高忽低，有时会给车主带来不少困扰，但这故障到底有多严重，还要因车而异。本期爱车宝典就来为你一一分析。如果是新车的油表刻度突然下降为零，那就说明传感器有问题，可以直接与 4S 店进行更换。如果是旧车，那么就要及时清洗。由于汽油里边含有很多杂质，而油位传感器一直浸泡在里边，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，直接影响到指示的准确性。另一种情况是油表刻度一直不变或者突然上升，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在油位传感器和辐子之间的连杆被卡住，使辐子不能正常的上下浮动，从而导致传感器不会发生变化，所以油表指针就定格在某一个位置。还有一种情况是油表指针移动时快时慢，尤其是刻度的前半部分下降的较慢，但是到了后半部分就快了一半，这种现象就是正常的，主要是和油泵设计有关，车主不必太担心。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加油时尽量选择油品较好的汽油，减少油泵里的杂质沉积，可以降低油表发生故障的概率。 爱车宝典让你行车一路顺畅。 我虽然心太急，更害怕错过你。

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

看连续剧着偷偷哭，真不怕地不怕就怕小老鼠，头发有点秃，每天早晚还要拼命输，其实心很软就是爱穷苦。衣服穿得有点土，他说很舒服，刚刚说好的啤酒肚，为什么大吃粥却不让我吃苦， 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。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叫我的小镇经过，刚好